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38集，橙子回到床上时再也没有半点睡意，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发呆，小修的声音一遍遍在耳边重播，拿到什么东西呢？离从他这里想拿到什么东西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橙子早就隐约感觉到离来到自己身边绝非买与被买，可是自己又有什么东西供他拿呢？自己的全部家产已经付之一炬了，疑惑在他心底纠结着，搅得他心神不定，身边熟睡的娘亲发出均匀的微鼾。橙子翻了个身，手腕绕到娘亲的腰上搂着，就像小时候一样，这让他不安的心神安定了下来，朦胧睡去。次日清晨，橙子洗漱完毕，帮着爹娘把桌椅摆好，凉棚撑好，小修在切肉穿肉串，橙子就把各种水果剖好，预备一部分果盘，以免中午时分客人来时手忙脚乱。离却始终没有出现，他还在睡吗？还真当自己来度假的了？橙子忙完手头活，还不见离走出来，忍不住探头探脑向屋子那边张望。 都几点了还不起？他还真的是来当度假的了？ 橙子自言自语。谁不起啊？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。 梨子， 忽觉不对，猛一回头，看到穿着一身白色休闲运动装的梨，两手插在裤兜里，闲闲地站在身后。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反正比你起得早。 你干嘛去了？ 到沙滩上散步去了。没错，他就是当成在度假了。哎，等一下， 你这身运动装 好看吧？黎自恋的低头欣赏了一下自己。 好看？哎，不是，我是想说这可是名牌啊，哪来的？ 小修的。那边切肉的小修忽然加重了菜刀的力度，橙子默然，能从貔貅手中抢东西的恐怕也只有他家黎子一个人了。 来吃早饭啦。 娘亲招呼大家，一边在一张桌子上摆好了几样早点。橙子只觉得白光一闪，再定睛看去，李已然安然入座。早餐结束之后，娘亲让爹爹去大采购了。橙子瞄了一眼采购单子，注意到各种食品蔬菜分量都比平时翻倍了，看来娘亲已经充分认识到梨的饭量了。嗯，很好。生意越发红火起来，很大原因是除了小修之外又多了梨这个大花瓶，橙子和小修忙得不可开交，只有梨大闲人一个，大多数时间坐在食台边缘的椅子上面向着大海发呆，任由身后的顾客群以他为磁场中心围坐。尽管受到磁场中心莫名散发出来的落寞气息的侵袭，无端地影响到了人们外出游玩的好情绪，却也阻止不了人们前赴后继。将一叠空盘子送回厨房的间隙，橙子看到小修遥遥望着梨，不知在想什么，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了。 喂，你说梨子是不是不开心啊？ 小修收回目光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将手中东西一摔，转头去忙碌自己的工作，故意将盘子摔得光光响。橙子被他忽然臭下的脸搞得莫名其妙的，自己是哪里冒犯了这位尊贵的神兽吗？想来想去没有想出来，最后标出一个不屑的切，继续送他的餐去了。平静又忙碌的日子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下去。某一天的炎热中午，客人多了起来，橙子忙碌地穿梭在桌间，为客人送去食物和饮料，眼光时不时地转向不远处的凉棚下，那里坐了一个格外扎眼的客人，那是一名看上去20多岁的年轻男子， 穿着花衬衫和短裤，脚趾夹着沙滩拖鞋。如果不是一头耀眼的火红色长发柔顺地垂在脑后，就跟普通的游客没有两样了。离坐在他对面，半倚在白色的藤椅里，面色清冷，眼神散漫地望着别的地方。而那名红发客人却显然在跟黎说着什么。当那名客人一来到小吃店前，就径直朝黎走过去。坐在龙三的对面时，橙子第一念头就是黎被搭讪了。这个家伙还真是男女通吃啊。几分钟之后，却明显感觉到了那静坐不动的两个人之间散发出无形的煞气，一直波及到自己这边来。嗯，红发男子会不会是在欺负他家李子？出于护犊子的心理，他迅速走到桌前，很专业地拖着小木板夹做记录状。 先生要点什么？ 半眯着眼睛做伶俐状，威胁地瞄向红毛男。红发男子闻声抬眼向他看来，接触到他的目光，橙子的呼吸不由滞了一滞。他的瞳仁居然是暗红色的，与他出众的红发相互呼应，非常协调。糟糕的是，这对暗红瞳仁里透着刺骨的阴森。橙子心里立马做出判断，这个人若不是戴了有色隐形眼镜，那多半是只妖怪。而从物以类聚的角度判断，他既然找上黎，那必定是只妖怪。想到这里，腿肚子哆嗦了，护犊子的想法烟消云散，被犊子护的心理油然而生，战战兢兢地用求救的眼神看向黎。 拜托，不要让他吃了我。 黎看了他一眼，手一捞，将他拽到身前，安慰地捏了一下他的手。哼，去给这位客人端一杯白开水来。橙子蹒跚地走到柜台前倒水，手哆嗦着把水洒了一桌子。旁边的小修瞥了他一眼，凑到他耳边轻笑道： 别怕，你盖了我的章，那个家伙不能把你怎么样。 橙子并没有因为这句话而放下心，忐忑不安地说： 可是他也不要吃顾客呀。 他胆战心惊地扫了一眼坐在旁边桌上完全不知情的顾客们。 放心，红毛是吃素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